大肥看天下，大肥即系我。咁今日咧就录节目，咁其实讲得好多啦，啲题目都好沉啊。如果讲时事，咁啊讲翻啲唔系时事嘅嘢啦。咁先讲先，就寻日就江竹梅、四小宝同埋咧做有啲功能内衣嗰啲咧，就都有二卅人咧就上咗嚟我哋网台嗰度咧就做一个网聚啦。咁有一个网友咧就喺深圳嘅，咁咧佢咧就送咗三箱红酒俾我，咁我寻日咧就啲网友咧先嚟嗰啲咧就一人攞支红酒走，咁咧我就应承帮佢派卡片嘅，咁啊派晒卡片，希望佢哋觉得好饮，而个价钱实惠嘅咧就联络深圳网友呢间公司啦，就当佢同佢做啲宣传啦。咁啊，第二咧就我哋个台咧就会有啲嘢就同人哋合作做买卖嘅，但系讲认真嘅，钱喺你手。货喺人度，啱唔啱，好唔好，问清楚。虽然咧啲嘢咧系我都用过嘅，即系每一样嘢我都用过、食过、睇过嘅，咁啊推介俾人啦，咁但系我都相信咧，希望啲网友咧自己睇清楚啊，放心，我唔会驳人嘅，系嘛？我唔会，我即系我冇呢个习惯言论自由。你闹我，譬如我回应你又好，唔回应你都好啦。咁我觉得咧，我做我相信嘅嘢，即系家产生喺呢个芒向编辑部里面所讲嘅一句说话。佢话希望我哋个台永远都讲真话。咁我可以好老实答你，如果唔讲真话嘅，我踢你个仆街出去啦。我讲认真，因为做乜嘢都好啦。你要做好自己嘅，咁啊，芒向編輯部呢啲就讲佢哋自己相信嘅说话。阿 Tony 同我都系，阿刁拔咧就系一个人肉 Google， 咁佢嘅全部都系资料库嚟嘅，咁啊应该全部都系真嘅。啊，如果错咧就 Google 错噶啦。咁我咁讲同大家讲声啦，有几件事先讲啦。喺呢个7月19号我哋再做一次网聚，咁再加啲新元素嘅。咁我亦都公开呼吁啦，其实应该大肥商圈度讲嘅，而家就车少时间啦咁。咁呢就係、是、如果你哋有啲产品，你哋有啲服务，你哋有啲有嘢提供嘅，你可以过嚟同我哋傾。咁呢就如果可以大家 match 到呢，咁成就一件事啦。因为寻日呢都有啲人嚟，咁佢哋需要江竹梅嘅配套，咁有啲係做装修嘅，有啲呢係做安全主任嘅，咁呢佢哋呢有啲酒楼嘅设计图，咁呢就阿租老师呢就做江竹梅呢就变成咗系一个服务。咁而另外有个网友呢就约咗我听日晏昼两点钟星期六呢就喺瑞士老板见，咁佢呢就做清洁嘅，咁呢就我亦都约咗租老师，咁佢如果你两个可以 match 到，带到个优良嘅服务俾啲客户，咁我哋共赢，即係赚到啲钱啦。咁另外譬如好似有啲人有啲嘢係想推係有门路係好嘅平嘅，咁或者係一个服务嘅，譬如好似少少咁佢做网页啦，咁有人台湾有个朋友呢两日会嚟嘅，就搵佢做网页啦，咁我想将大家穿埋一齐，咁啊做令用网上人脉嘅关系咧做多少少咯。咁如果你哋手上有啲嘢嘅，我唔好话我卖嘢俾你啦，吓、啊、你上嚟你可以提供一啲资讯俾我，咁我哋咧就成立一个 group， 就专系货。买卖资讯平台是我哋自己大肥商圈里面嘅人嚟做。咁寻日有好多人嚟㗎，即係边一个行业都有啦， sales 啊，退休人士啊，有啲呢係做呢个碳纤维嘅。咁碳纤维呢就我係一个军事用嘅物料嚟嘅。咁分好多种㗎。咁最常见呢就係呢个叫做高尔夫球杆。如果你一间厂咧系要入碳纤维咧，系要翻大陆咧，系要审批嘅出口咧，即使做咗高尔夫球杆都好啦，出口亦都系咁。咁希望多啲人嚟啦。咁啊，寻日咧，因为我有事，师傅带我咧就7:30我走咗，咁我尽量同啲 网友沟通啦。如果咧寻日嚟迟咗嘅，见我唔到嘅，咁你可以再嚟啦。咁都系七点至九点。咁我哋同寻日嘅形式有啲分别嘅，因为寻日咧就变成咗一个讲座，其实唔好。即系我走咗之后就变成咗一个讲座。咁啊，虽然都佢听佢哋讲啦，话气氛都过得去啦。咁我哋咧就谂住咧定咗几个。是大家有兴趣嘅，或者你哋带啲资料上嚟嘅，咁我哋大家互相穿插嘅话呢，我哋可能呢就为我哋讲十零廿分钟，跟住有剩嘅呢就同啲网友互相交流啦，咁希望两个钟头做完啦，咁啊预计每两个礼拜做一次，咁呢就每一次我哋都侵啲新元素落去。咁如果有网友有兴趣嘅可以嚟。第二，我哋招募緊主持嘅，如果觉得你自己讲嘢係唔冇特定嘅唔同类型嘅，你哋都可以嚟。啊，傾咗个合作计划，咁可以开始㗎啦。咁我哋嘅频道呢就星期二得到呢就将会变成一条时事频道。咁望向編輯部呢就星期一。四咁星期二得到就星期二啦，咁大飞看天下加埋呢个强国生还者，咁再加上时事短评，咁啱啱好啦。如果真係有兴趣嘅，咁真係嚟嘅，因为都够大嘅，二三十人坐得落嘅。咁寻日呢就可能我离开咗啦，唔好意思啦，因为我唔知道师傅但寻日俾啲判头系咁拉咗去，咁我失咗药，咁如果你哋再嚟呢就唔会有呢件事㗎啦，咁承接港台务大镬啦，咁再讲一讲啦。我希望我哋真係要讲真话嘅，我唔希望我呢个台系充满方言嘅，因为而家网上呢淨係阿租新先生唔怕开名啦，家产生讲认真嘅，租新咪租新啦，同呢个Q 仔有啲争拗，因为做传销嗰个问题。咁大家一讲传销好似好敏感，一定呃人咁，咁又唔一定嘅。E-Cosway 开到成行城市，系咪啊？甚至呢个 Amway 咁啊，几巴闭系嘛？人传人，攞到个平嘢 discount， 俾心机做好产品，都相信系 OK 嘅。只要唔好无限代。啊，即系好似我上次做节目咁，$16嘅嘢卖$600，啊$100楼下嘅嘢卖$5000，跟住食尽晒咁多袋，一镬过爆完，只产品可以抌落海啦。嗰啲层压式嘅就冇得搞噶啦，反而咧当人传人直销，大家好似都系等网页团购咁嘅方式咧，就 OK 嘅，即系始终都系生意嚟噶嘛，团购咪一个咯，系咪啊？夹埋买啫嘛，系嘛？大家买平嘢，我哋都希望朝呢个方向走啦。咁如果有啲人有啲佢自己有啲产品想搵我帮佢推销嘅，咁我哋而家都开始做嘅。咁应该嗰个盘菜嗰个广告呢就应该而家开始咗㗎啦。因为我答应承咗佢呢就帮佢播一个月嘅。咁应该开始咗㗎啦。咁直到7月16号或者8月1号又开始有新变动啦，咁个台。讲到呢一度啦，咁讲返网上传销啦。咁呢就呢轮引发到又话，哎呀骨灰庵啊，喺澳门啊，呃钱啊，有冇牌啊，马来西亚楼啊，咁其实讲隔离台，好多人就唔鍾意。你做乜成日讲人台？其实我哋唔系想讲人哋嘅台，而我觉得嗰样嘢唔啱。嗰样嘢好似做，好似唔敢打骂人哋系骗子，但系当你充满利益嘅时候，你讲嘅嘢一定系偏向嗰样嘢，冇咁完美，就讲到咁完美。我做 sales 嘅时候入行，即系21岁啦，做 sales 嗰年第一件事受嘅训练就系俾一件嘢我，然后咧我拎佢翻屋企咧就谂十个好处，跟住听日翻嚟讲俾个阿头听，跟住个阿头觉得哇 OK 咁、啊，你出去做咧，即系。嗰件嘢可能充满缺点，但因为我要諗十个优点出嚟，所以佢嘅缺点我就睇唔到。咁喺我把口呢就充满，即係充满好说话，因为我要推销，我哋卖赚呢个钱。所以好多呢就咩都噏得出。即係好似有啲做直销咁，做健康食品能医百病。咁有啲人问我，你四小宝点㗎，咁我如实申告啫，我对某一啲嘢是得嘅，其他嗰啲就睇医生啦，系咪啊？即系明明白白系得咪得，唔得咪唔得咯。啊，即系我曾经做过一个个案啦，咁啊讲讲传销啦。我传销嘅人咧就多谢一个朋友， 啊，咁佢咧就喺我最困难嘅时候咧，佢咧就想做传销，佢拉埋我。咁咧第一个做咧就叫做人心粉，唔好开名讲边个啦。咁咧就一买一百罐咧就8000多元，就买1400多。咁啊，叫做银卡会员又好，铜卡会员又好啦，咁入咗去。咁其实咧，我咧就唔系好中意嘅，但系我咧我上过堂，咁咧我咧就有啲认识啦。咁啊，幸不辱命咧，好快咁咧就赚咗呢个钱，就卖晒嗰十罐。但系我人唔适合做传销，因为我好怕应酬，咁啊冇继续。咁啊，有阵时有啲朋友话食得好嘅，咪帮佢攞两罐咯。吓系咁啫，就冇赚钱嘅，就叫朋友喂，你搵翻啊边个边个攞啦咁。但系咧，我见到喺嗰个氛围里边咧，因为嗰啲好多师奶、退休人士或者咧本身咧就要凑仔女咁啊，想做多个行业咧，就加入咗呢个传销系列咧，就成日推销咧，就系你得闲嚟饮杯茶，约人饮茶，还是你自己都饮茶噶啦。哎呀，跟住咧推晒好产品俾佢，咁咧令佢更加健康。每一个讲法都系咁样。即系信咗神，信咗神，信咗耶稣基督，你就上天堂。只要你信，不要问，系咪啊？同个快 B 一样咯，系嘛？只要同王杨打一样咯，你只要信，不要问，系咁简单。咁但系咧，我卖晒，但我唔适合做，系咪啊？因为我见过好多人就系讲，你病啊？食多啲啊，能医百病。跟住我唔系食咗好似唔冇咩感觉咁，都系差唔多。唔系啊，你食得少，整多两罐，食多啲，当佢水咁饮，咁啊真系洗钱好似啲水咁啦。原来就冇个份量，除得你，因为健康食品啊，只要唔伤身唔出事啊，叫拼命咁食1400元罐。咁啊咧，明明一个月咧就话一个疗程咧就食两罐就2800，卒之就食咗6000多元出嚟，都系。即系啦，好人好者，咁啊食咗都系好人好者咯。跟住又做康宝莱，又系嗰位老友，即系觉得我冇钱，佢又觉得我做得掂嘅。诶、人心粉，你成日都、哦，可能你唔啱做啫，不如做康宝莱啦。但系入咗康宝莱，买咗几万蚊货，就幸不辱命咧，又卖晒，就冇下线。因为咧，我唔中意做传销，既然，但系佢咧，当时我冇环境，我呢个朋友想帮我啫，佢碌卡碌咗40000多元货，就俾我做。咁啊，找清条数，做好啲嘢咯。亦都同一个原理，我人肥想减肥，食汉堡来代餐一餐。哎呀，你唔够瘦唔够啊，食够两餐，食多够两餐唔够，食够三餐，食三餐冇问题嘅。如果我咁有忍耐力，食得三餐汉堡来减肥嘅，直头净系一日食一餐斋食菜啦。社交室仲有社交生活圈子啊，因为我食得少，戒甜，咁有银，即系我人咁有银力啊，戒甜戒肉，净系食菜食斋，咁啊出去饮杯咖啡，最多酒糖咁都仲好啊。个个约你倾嘢，朋友之间话打边炉，你老尾你入，嘣茶粉，我饮奶昔，以后朋友都冇啊。收落嚟呢个假象嚟㗎啫，因为你就得返康宝莱啲朋友，所以个性格我唔啱做。係咪一餐就一餐，两餐就两餐，三餐食晒三餐嘅你赚晒钱，跟住我瘦到冇意思。如果因为咁样瘦嘅，咁有恒心嘅，勤力啲做运动，係咪咁有恒心食康宝莱嘅，我不如食斋啦，係咪或者食白肉啦，系咪啊？戒糖啦，戒淀粉质啦，系咪啊？起码我仲有个社交生活圈子，翻到屋企阿妈煲咗汤，饮杯汤啊！哎呀，唔好，我要饮茶粉，咁点噶？吓，唔系唔饮个碗汤唔得啊，而系阿妈煲俾你嘅汤嘅心意，你话俾阿妈听，我以后饮康宝莱唔该，唔使煮我饭，唔使煲我汤。即系连亲戚、家人、朋友都冇啊！咁啊变咗热狗啦啊！净系得王杨大家啫啊！咁啊变热狗啦，系咪啊？变陈文根啦，系嘛？所以我话啦，呢、這个世界就系咁咯。我哋有啲人上嚟，寻日咁嘅人啦、啊，有啲人问啦、啊，咁我都话啦，我哋唔系做传销嘅， 只不过推介产品，或者你俾翻啲产品我哋，我哋帮你咧睇下有冇啲网友啱用 match 到嘅，即系配合到嘅，咁啊成就个生意，即系好似江竹梅个老师，即系近期系佢啦，咁佢有啲产品咁而做清洁啱嘅，咁啊揾咗个做清洁嘅，咁佢哋 match 到嘅，咁啊佢哋咧可以收得贵啲咯，因为江竹梅有一个卖点，令到佢可以收得贵一啲，呢个好重要，所以咧唔一定啊，质疑即系 challenge 啦，阿 Q 仔嘅系咪啊？即系唔一定要 challenge 佢嘅，好似阿周深咁，喂洗版洗到咁样，人哋驳你咪驳你咯，你信咪信咯，唔信你又攞拿唔出证据来话佢行骗，系咪啊？何况你哋本身就识嘅，我估应该识啦吓，社民连嘅人，前社民连嘅人应该识 Q 仔啦，咪坐低慢慢讲咯，系咪啊？好闲啫嘛，啊变咗又成咗一段风波，咁啊讲一讲啦。6月29号习近平喺香港。咁呢有两件事发生。第一件事呢就係689上飞机。上冲咗上飞机。咁諗住呢就落嚟就营造一个气氛呢就同呢个习近平一路落嚟。咁佢喺机舱里面发生咩事我唔知 ,40 秒。係咪但係如果以根据之前嗰个曾荫权呢佢呢就上咗迎接呢个胡锦涛。咁胡锦涛落嚟呢咁呢就曾曾荫权夫妇呢企喺胡锦涛后面咁影嗰张大合照嘅即係落楼梯嗰陣时係咪咁我估啦梁振英都想做呢一张相啦因为国家领导人政协副主席係一个虚名嚟嘅 ,18 个加埋佢係19啦啊啱啱好 ,19 个啊设立佢身份啦 ,19, 啊咁但係呢即係好似我哋嘅广东省省长都好多副省长我印象中是廿几个副省长曾经。嗰陣时我在广州有段时间做嘢咁睇到廿几个副省长其实就是一个虚衔你去到呢个职位升咗你俾个虚衔你唔调离一个实权即是明星暗降。咁我估啦 ,689 都系。再加上林郑呢而家摆出嚟个姿态呢就要同689切割，亦都有啲民主派嘅议员就去问佢林郑点啊？会唔会查 UL 事件啊？咁样林郑就讲咗句说话，就系话如果一啲案件系成咗案嘅话，系调查紧嘅，会继续调查落去。689你真系走唔甩，所以啲人成日讲，包括白票党。又提你哋啦，唔想提嘅，搬龙门搬到咁样，冇乜必要啦，系咪啊？冇必要噶，你又讲，你睇佢啊，梁振英 2.0 听西环讲，如果听西环讲，仲发扮咩嘢689啊？系咪啊？选胡苏贞同佢选佢冇分别咁。有句说话咧讲得好啱嘅，选举可爱，咁啊，加灿生同我讲嘅观点差唔多。收听汪向编辑部啦，我就话选举真系可爱嘅，因为佢咧就用另外一个观点切入，就系讲同一件事，就系林郑唔输得，佢样样都有百分，唯一就民望输咗俾胡苏贞，所以佢做嘢要追翻个民望，所以佢第二日咧就当选就落区，然后就否定教育局嘅嘢，跟住拨款，呢、这个除咗系佢唔输得。曾文望嘅表现之外，亦都可以话俾你听，因为选举，选举佢知道喺选举嘅时候，边一个受欢迎，边个唔受欢迎，佢就上嚟，唔理你边个做，都系一样噶啦。咁啊，当然唔一样啦。起码你而家现兜兜有50亿落袋咯，系咪啊？跟住你白票党，你闹佢啊嘛，咁嗰50亿点咧？系咪教育部点咧？有阵时咧，啲人话我哋变咗蓝丝台。淨係鬧啲所謂民主派，民咩主派啊？建制派就擺明係撲街，你鬧佢都係撲街㗎，即係好似李慧瓊咁，鍾樹根話佢係快女嚟嘅，係 yes woman 嚟嘅，喺個黨度，佢講乜嘢上高講乜嘢，佢都話啱嘅，跟住佢做嘅，呢啲係既成事實㗎啦，唔會改㗎。 咁我哋对你有期望先讲㗎嘛。係咪啊，你做啱嘅事我咪话囉。即係你哋做呢个行为艺术去包呢个黑布金紫荆。我嗰个想隔你㗎喇，应该用黑嘅噴漆㗎嘛。佢洗唔甩㗎嘛，省得甩，连嗰陣金嘅都即係嗰度嗰香槟金都冇埋㗎嘛，要重新漆油㗎嘛，改唔切漆一㗎嘛。係咪啊，咁其实我嗰个想开咪闹你，不过諗住哎即係我台人才仔仔唔争我。咁转头你哋走去占领呢个金紫荆，咁我咪话你哋就得囉，听节目听到㗎，咪话你哋好嘢囉。係咪啊，做乜嘢都系咁样。每一个人都有佢哋自己嘅想法。你哋话你系原则派咪原则派。你哋原则派就系鬼影变万球囉，变万莫测囉。所以呢，有啲人有个网友话人力唔系咁，留喺芒向编辑部如何如何。快必唔系咁。你自己走去问下谭香文，当时谭香文竞选嘅时候，睇下快必点样讲。第二，快必谭德志先生其实芒向编辑部好客气嘅，谭德志先生咁样称呼佢。我曾经做节目讲过，你五个区都去到，你系咪竞选超级区议员呢？你又唔系，听埋嗰啲咁嘅前主席 1.93 嘅喺度勾噏，呢度去下嗰度去下，搞到人唔似人，鬼唔似鬼，闹晒全世界嘅人。当时老萧同你切割，我觉得老萧唔啱，但系而家你睇下你呢段时间学埋晒，最学边个呢？刘家雄，单单打打。你睇下你哋支持边个唔支持我。喂大佬，你做政治人，政治选举话唔为议席出嚟选嚟做乜 Q 啊，做压力团体咪得囉。系咪啊，还念有立法局冇用㗎啦。各位网友，你讲乜嘢啊，唔为议席。吓讲乜嘢啊，从成日话落区，跟住话你哋政治人物讲理念，你乜嘢理念啊？你人民力量嗰阵时成立嘅时候系中间偏右啊嘛，你而家成日跟住啊梁国雄四周围去，佢系左派啊嘛，佢系左交啊嘛，咁你而家系中间偏右啊，定系左交啊？刘家雄先生，你拉、like。你真係拉呀，快必快必闹人，闹我哋呢啲人，闹民主炮大公民党喺个 Facebook 嗰度，有乜必要啊？围炉取暖，你越围越细有咩用啊？边个唔系围炉啊？公民党都系围炉㗎，但人哋越围越大呀嘛。系咪呀，大家都想办法搵自己人，吸收多啲人去支持你自己，但你唔系，你千方百计就将全部系敌人全部闹晒。闹到人哋唔嚟。我知道你人民力量呢一次摆呢个周年超过咗30位，我都同你鼓掌几声，有啲包台，有啲俾面派对呢。但係我都敢同你讲啦，有乜嘢用啊？你唔系做大个饼嘅，你越做越缩嘅，咪做压力团体咪得囉。系咪啊，使乜做咁多啫？蚁联以前系咯，嗱你唔识做嘅，你可以问下当年啊我哋嘅何秀兰啊，系咪啊？佢咪蚁联噶咯，系咪啊？呢一节讲到呢度。